雪来到你的面前， 不是冷气团让我们冷却、哦、 喜欢你红红的脸， 紧紧贴着我的脸， 喜欢你的小缺点， 喜欢你一天一点， 喜欢你在我身边没有期限、哦，值得被纪念， 就算翻遍了口袋里找不到几块钱， 没有大餐，因为有你 就很轻快， 没什么礼物比你的手更温暖，属于我们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纪念， 就算他们说真的爱不存在，好冷淡， 阳光太短， 我们作伴， 困难不难， 我相信爱， 照亮的时候就暖暖手不 永远不